翻轉，即係年青組群受到感染咧，佢個症狀咧其實係較輕微嘅。喺今次嚟睇嚇，可能係因為第一就係個 Omicron 其實係會較輕微，第二咧就係嗰個疫苗嘅接種率咧喺呢個組群其實好高嘅嚇，咁所以佢哋嘅症狀唔係太多嚇。咁但係調翻轉咧，如果我哋以60歲以上呢個組群咧，60至79歲咧，大概係佔咗20%多。80歲以上咧係大概4%。調翻轉咧，雖然受影響嘅人數嘅數目相對嘅比例係少，但係咧佢哋嘅嚴重嘅情況咧係緊要啲嘅。咁原因其實我哋都睇到，其中一個就係因為疫苗接種率個問題嚇比較低，所以咧亦都有啲長期病患，所以咧會睇到咧即係我哋會睇到嗰個情況，那個數目嘅情況嚇。咁現時我哋最重要嘅策略咧，而家針對住就係長者，尤其係住喺院舍嘅長者或者係未接種疫苗嘅長者，呢個係我哋而家首要策略。我哋希望喺呢一個疫苗接種度咧，喺嚟緊嘅呢一兩個星期咧，可以盡快推高到。特別是在院舍的長者的疫苗接種，因為看回歐醫生剛才也有告訴大家，我們現在看每天在院舍的爆發每天都出現，如果我們可以做到盡快將一些未感染的老人家或者是一些未受影響的院舍盡快可以接種，我相信由於接種的速度提升，可能會令到我哋而家個疫情咧，係會即係明顯會受到控制，尤其是係講緊長者個影響方面嚇。咁所以我哋嘅策略一定係要喺長者個接種方面咧，一定要即係做多啲功夫。咁呢個長者嘅接種咧，除咗我哋即係一向以嚟我哋嘅私人醫護團體嘅做嘅工作之外咧，喺過往大家都知道啦，我哋都有好多咧志願嘅醫護人員咧，其實協助緊長者嘅接種。咁喺政府嘅層面上啦，其實醫管局同事同衞生署同事咧，亦都組咗好多個接種隊，希望真係喺呢兩個星期，尤其是喺而家嗰個疫情咁嚴峻嘅時期咧，可以盡快做到個院舍嘅接種嚇。咁呢個係我第一個策略。咁第二策略咧就係小朋友啦。儘管咧小朋友咧，我哋睇到現時我哋都有幾個比較嚴重嘅個案啦，死亡個案啦嚇。不過整體嚟講咧，小朋友喺感染之後咧，那個嚴重情況都唔係太過嚴重嘅嚇，即係如果睇小朋友嚇，當然啦，有啲零星個案啦，可能有啲即係身體嘅病患啦，都要睇到。但係小朋友嘅疫苗接種咧，其實都係低嚇，因為第一我哋開展一個比較年紀細嘅我哋開展嘅時間啦。第二就係初段嘅時間，我諗都有好多家長比較一啲觀望態度去睇睇個疫情咧，至決定打疫苗。咁所以第二個我哋嘅目標咧，一定係對於小朋友，尤其是3歲以上呢個組群咧，嗰個疫苗接種咧，一定係要加快。就住專家其實都一路喺呢幾日咧，俾咗好多意見我哋。嗱，現時我哋咧喺而家嗰個防控策略上咧，一定都係要控制住嗰、那個個傳播個情況。點解咁講？係因為如果我哋控制唔到個傳播咧，我哋最高危嘅群組包括老人家。包括小朋友一定受影響嘅，雖然我哋而家都有一個即係好嚴峻嘅一個社交距離措施，但係始終如果都好多人流、好多傳播出現，個感染個案亦都係容許喺社區上出現嘅時候咧，那個控制都係好艱難嘅。咁所以現時嘅策略都係嘅，如果係有一個感染、有一個確診個案咧，我哋係一定係要求咧個確診個案咧係要減少對外嘅接觸，即係話我哋都係做緊咧一啲隔離嘅措施。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做得到咧隔離措施嘅話咧，係可以將個傳播鏈截斷。當然啦，如果隔離措施嗰、那個地方有限，亦都有啲家庭未必嚇、即係可以去到隔離設施啦。因為有啲譬如佢有啲情況，佢一定要需要家人照顧呢種情況咧，可能喺家居裏面咧，我哋都一定要保障住個家居咧嗰、那個傳播一定係要減到最低嚇。咁、所以現時亦都我哋仍然係做緊咧一個即係控制一個特別嘅減少傳播嘅一個階段嚟嘅。 各位，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我哋刚才咧为大家转播咗政府举行嘅疫情记者会，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咧徐乐坚就宣布啦，系今日咧嘅傍晚6点开始就会推出咧快速测试阳性嘅情报平台噶啦。咁、那个网址咧就系www.chp.gov.hk/RATP 嘅，今晚6点咧就会正式启用啦。咁 平台可以俾市民在快速检测呈阳性当日或者第二日申报。因此如果市民是在昨日或者今日快速检测是呈阳性，就可以在今日提交资料。至于在2月26日至3月5日快速测试呈阳性的人士，就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即是3月14日之前报交资料了。市民是需要提供个人和同住家人的资料，也都要提供个人的病征、家居的环境和要预备测试的相片作为记录的。当局也会安排部分的情报人士做核酸复检测试。记者会的转播我们到此为止，一阵间我们会有自由风。自由风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有个 expression 咧，好似听落去好似冇乜意思咁，佢就话咧 ，He knows what he's talking about. He knows what he's talking about. Knows what somebody is talking about. 字面意思就系佢咧。是知道自己讲紧啲系乜嘢嚟嘅 talk 咧，当然系 talk 个 talk 啦。呢个 expression 咧，我哋讲嘅时候咧，其实有少少赞美嘅，就系话咧啊呢、这个人咧都有啲料噶 ，OK， 即系尤其是喺呢一方面，即系某一个专门方面啊。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 ，When it comes to teaching English pronunciation，Uncle Xu knows what he's talking about。当我哋讲到英文发音嘅教学咧，萧叔叔咧其实咧都有轻微嘅了子嘅，咁样就系咁嘅意思。He knows what he's talking about. Oh, he doesn't know what he's talking about 咧，就系佢都完全都冇乜料呢方面，系唔系好知自己讲紧乜嘅。Okay, doesn't know what he's talking about. Okay, 今日就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时间嚟到晏昼嘅5:27，接近5:28嘅时间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杨立门你好啊， 哎，你好陈燕平。 喂，第一个小时咧，不如我哋先讲讲咧，即系唔讲疫情住，我哋不如先跟进一下咧，有关于派发10,000元消费券嗰个安排啦。咁因为政府咧今日就公布咗咧第一阶段嘅消费券啊，即系5,000元嘅消费券咧，就会系喺4月啦，就会系派发噶啦。咁第一阶段咧，市民系唔需要咧。再重新做登记，不过咧，你亦都唔可以咧转换你嘅领取平台。咁跟住咧就即系话你可以用翻咧而家嗰几个嘅四个嘅营办商啦，去到领取翻个消费券嘅。而个使用限期咧亦都会长嘅噃。第一阶段嘅使用限期咧有成7个月，会去到咧10月31日先至完结嘅。而攞八达通用消领取消费券嘅市民咧，就会先获发4,000元。咁5月尾到10月尾嘅合资格嘅消费累积款额去到4,000咧，咁跟住咧再下个月咧就会收到剩翻个1,000元噶啦噃。 系啊，今次推出得都算系好快捷嘅吓，咁当然正式真系启用嘅日期都佢冇讲得好清楚咯，佢话4月之内啦，咁4月之内我哋都唔知个疫情系咪真系可以控制得到啦，咁但系即系呢个消费券肯定都系一个真系及时嘅金路嚟嘅，对好多市民嚟讲，因为买防疫嘅设备啊等等嘅口罩都要钱啦吓，咁当然头先你提到话唔可以转换嗰个平台，咁 第一阶段啦， 系啊第一阶段咧，第二个阶段系可以噶啦吓，咁但系 呢就因為可能佢真係想快啲推出啊，即係雖然司長之前講到話，即係有啲要打手板啊啲平台，但係都唔轉得住嘅，就可能真係想快啲推出呢一個服務咯。 嗯，嗱，關於呢個詳情究竟係點樣咧，同埋對於整個消費市道啊有啲乜嘢嘅影響？1872311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傾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新增25,15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政府宣布傍晚6:00启用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阳性人士的情报平台，在昨日和今日快速测试呈阳性的人士可以申报，而市民必须在快速测试阳性当日或者翌日申报。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市民情报时要提供测试详情和住家人接触者和家居环境资料，亦都要提供快速測試檢測結果的相片。中心會安排部分情報個案進行核酸複核測試，檢測承辦商會盡快上門檢測。另外會盡快安排派發電子手環和防疫物資，預計初期有大量人士申報，派發物資需時較長，不懂得使用網上情報平台的人士可以聯絡二線，但是需時較長。徐樂堅又說，至於在2月26日至3月5日期間快速測試陽性的人士，可以在3月14日之前透過系統補交資料，會補發檢疫令或者隔離令。啟德啟晴村上晴樓、滿晴樓和月晴樓颶風檢測，受檢人士要接受檢測，政府目標是明日大約中午至到下午完成行動。另外葵涌石梨一村石興樓亦都被列為受限區域，受檢人士要在晚上接受檢測，目標是明日上午大約11:00完成行動。發言人說，幾座大廈排放的污水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查呈陽性，懷疑在大廈內有隱形患者。在北京，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兩會記者會上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強調，烏克蘭問題與台灣問題最根本不同，在於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台灣問題完全是中國內政，烏克蘭問題就是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國的爭端。他提到，有些人在烏克蘭問題上強調主權原則，但在台灣問題上不斷損害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形容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王毅說，台灣問題與烏克蘭問題沒有任何可比性，台灣的前途希望在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於實現國家的統一，而不是依靠外部的空頭支票。他重申，協洋謀獨無出路，以台制華注定失敗，台灣終將會回到祖國的懷抱。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周初潮湿有雾。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都开始繁忙的了。 港岛香港仔的南宁街因为有强制检测需要进行，咁近住香港仔广场的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现时成都道近住南宁街交界咧就比较多车啲。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至果栏段比较多车，而龙翔道西行去荃湾方向近住思瑞之路咧都系比较多车少少嘅。新界咧，港珠澳大桥因为有强风措施啊，大桥嘅香港连接路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咁如果各位揸车系会经过港珠澳大桥嘅时间，请减慢车速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杨立门。 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已经去到下午的五点，接近是5点37分的时间了。先有一个香港电台抗疫快讯要跟大家讲讲的，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葵涌石梨一村石兴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那我们在五点半新闻之前，杨立门就跟大家大概都很快地讲过，是政府今日就宣布咗发放咧系嚟紧四月发放消费券嘅安排啦。咁第一阶段嘅5000蚊嘅消费券咧就会系喺四月发放嘅。咁今次咧全部嘅消费券嘅总额咧就系10000蚊，咁都系分两个阶段嘅。咁头先亦都讲过啦，喺第一阶段嘅时候啦，市民就唔可以咧转换佢嘅领取嘅平台嘅。咁要如果要转换平台嘅话咧，要第二阶段咧先至做到。咁此外咧就系针对住即系之前有好多人嘅呼声就话，不如派现金好过啦。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咧，由于要尽快发放啊，咁所以咧就不宜改为派发现金。佢亦都话咧，其实而家消费券嘅使用范围相当广泛啦。咁如果你可以尽快发放到啲金额俾佢哋咧，咁市民咧就可以用咗消费券之后咧，就可以腾出一啲额外嘅开支，就去支付咧未能够用消费券处理嘅水电费。 是啊，很多用家咧，即系市民咧，我谂都有啲特殊嘅情况啦。譬如话有人嗰、那个支付平台嘅账户都已经失咗效，又或者系佢由个普通八达通咧就转咗，因为佢60岁以上咧就可以转咗做落油卡吓。咁有啲咧就可能系直情遗失咗嗰张落油卡或者个八达通，咁点咧？咁都系有不同嘅即系方法咧，系去更新或者去攞翻嗰张卡嘅。咁呢样嘢咧就可能大家都要睇得比较清楚少少吓，因为有啲咧就譬如话落油卡佢保领，咁你又可以有个电话打去啊咁样，咁有个平台咁啊俾你去下载一份表格，咁嗰份表格亦都要填嘅，咁你可能都要亲身要去交翻咁样吓，咁呢啲对某啲即系长者嚟讲咧，可能系会造成少少混乱咧，或者初期嘅时候，希望即系佢哋可以即系都尽量小心啲睇嗰啲字啦吓，即系报告翻啲资料去攞翻张卡。咁樣 嗱，电话号码18723111啊，对于呢10000蚊嘅消费券啦，首阶段咧嘅5000蚊咧，应该4月就可以收到噶啦。你自己嘅意见同睇法系点咧？同埋综合翻你上次啊用消费券嘅经验啊，你觉得咧你份消费券会唔会真系令到你买多咗啲嘢，提振到整个消费市道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因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都话啦，就系佢预计咧今年嘅10000蚊消费券啊，将会有助提振经济增长1.7%嘅，但系成个市道系咪能够恢复咧？仍然咧系要睇翻个疫情咧系咪受控啦，同埋外围嘅情况。咁零售业界又点睇咧？吓，电话号码1872311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嘅主席谢优安仪噶，谢太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首先想问一问啦，就系因为根据之前咧嗰个零售销货数据咧，其实就1月份咧虽然比旧年咧系有所提升啦，咁但系都系一个单位数字嘅升幅百分比。你哋就觉得咧，其实以即系嗰阵时都系有农历年啦，但系个消费市道如果以呢个新增嘅百分比嚟讲咧，都唔可以话系个即系市道系向好啊。咁而家会有5000蚊嘅消费券，4月就可以发放啦。你哋预计对于你哋个市道嘅刺激又会系点样咧？ 其实四月咧，好睇个疫情嘅情况，咁但系到而家3月又即系嗰个情况咧，都仲系喺度倍增啦，即系嗰个疫情。咁所以咧，其实去到四月嘅话咧，我哋相信咧嗰个疫情嘅情况咧，都仲未系话真系可以系去到一个比较系即系消费气氛好啊。那個咁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哋都覺得，即係如果四月吹出嚟嘅消費券咧，其實係應該對我哋嗰啲嘅即係帶動零售方面啊，甚至係一啲一直都係受災嘅零售類別咧，嗰方面嘅消費咧，其實嗰個力度都係有限嘅。 但系佢第一阶段嘅消费券咧，系有7个月嘅有效期嘅，系去到10月31日咧，先至会完结嘅。会唔会都有机会？即系虽然未必即刻见到成效，但系过多2个月嘅时候，会唔会个情况都有机会睇好咧？ 嗱，咁当然啦，即系我谂好视乎市民佢选择系嗰啲消费券系一出嚟就即刻要去用啦，定系话可以留待之后即系再。可以消費氣氛好翻啦，咁然後真係可以出嚟消費嘅時候先用，咁呢個都係其實喺市民嘅手上，咁呢個咧都明白嘅，即係第一輪嘅派發咧，其實係相信嗰個作用咧，都係幫市民為主，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幫市民得嚟咧，啲錢都係使喺消費嗰方面，咁就所以就係即係好視乎究竟市民會唔會咁樣等咯，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即係零售商當然啦，即係。會唔會係可以係推出一啲新嘅優惠啊？咁以至係吸引啲市民係將嗰個消費券係會留到去真係可以出嚟消費嗰陣時先用咧咁。 是啊，鄭生，我想問一問呢個問題咧，就係而家個疫情都好嚴重啦，亦都每日都新增好多個案，咁亦都因為咁樣咧，就零售界啊，就飲食界等等咧，都即係關閉咗好多店鋪啦嚇，咁有好多仍然營運嘅店鋪，可能都個營運時間亦都縮短咗咁樣嚇。咁如果推出一個即係消費券啊，即係呢個現時呢個情況一路咁延續到去四月，甚至更差嘅時候咧，咁你哋会唔会预计你哋因为可能有好多业界嘅员工可能系染疫啊，亦都要为咗避免即系佢哋染疫啦吓，咁咧就系即系缩短晒时间，或者系你有冇需要真系配合即系呢一次嘅消费券系，譬如话增加多啲人手系去增加多啲店铺嘅延长佢嘅营业时间啊等等咧。 其实而家我哋真系控制唔到，即系呢个真系好睇疫情，因为正如你所讲咧，其实我哋。而家好多店铺都要关门，咁都好主要因素咧，都系因为有员工染疫啦，咁根本想开都开唔到，咁而即系如果嗰个疫情嘅情况去到四月都仲系咁嘅时候咧，咁其实唔到我哋去加人手咯，即系其实而家我哋唔系话真系唔想开店，但系个问题系根本唔够人手去开店，咁当然啦，即系而家有部分唔开店，亦都系因为嗰个嘅蚀本个情况。 情況，咁情願就唔開店。咁但係咧，係真係好主要都係人手安排嘅問題咯。咁如果疫情真係去到四月都仲係咁嘅情況嘅話，咁其實都唔到我哋想加人手嘅，真係都加唔到。 嗯，但係到時會有一波即係好多人想出嚟買嘢嘅咯，到時即係手頭上多啲錢啊嘛。 如果疫情系就疫情真系稳定嘅话咧，咁就会系咁嘅情况啦。咁但系如果疫情仲未稳定嘅话咧，咁我哋都相信咧，嗰啲如果四月就推出嚟，咁而市民亦都系好急用嗰啲钱嘅话咧，咁就多数嗰啲消费就会去翻一啲比较系即系日常用品啊、食品啊、抗疫用品啊嗰方面咯。 嗯，你觉得嗰个电商方面系咪最近真系多咗好多噶？因為啲人都唔去買嘢，即係反而打電話訂貨咁樣。 係電商嘅方面咧，其實一直由疫情開始咧，咁都係電商嗰邊嘅生意咧，都係一路都似乎都係有增長啦。咁而其實電商嘅方面咧，係我諗。一方面市民是因为少出街而会即係网上做网购，咁呢个的确系事实。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呢，亦都系因为一班零售商呢，佢哋都系比较而家开即係喺而家疫情啊嘅情况底下，亦都系多关注咗电商，即係喺网上去到销售。咁所以呢，大家呢其实喺网上嗰个销售嗰个能力亦都系好咗好多比以往。咁所以我觉得系相互相成，即係一方面系市民多留家，但係另外一方面亦都系大家零售商对网上嗰个嘅销售亦都系关注度大咗好多囉。 咁我想问，即係你剛才提到电商嗰度呢，有冇机会可以令到啲市民啊，亦都系令到你哋啲店铺呢唔需要延长开放时间，但係亦都可以用到消费券买一啲额外嘅商品呢？会唔会因此可以好补足到呢？你觉得 当然即係如果本身佢嗰个嘅零售商佢本身淨係做网购嘅，即係係喺网上去销售嘅，咁当然呢个消费券亦都係绝对帮得到啦。咁但係另外方面呢，就係你话头先话係咪可以补足到我哋线下嘅缺失。咁好老实讲啊，即係虽然而家网上嘅生意係多咗，但係呢嗰个嘅弥补嘅缺失呢，係一定係远远缺失，即係彌補唔到我哋喺線下嗰個嘅缺失。因為線下呢，唔好忘記我哋係一直呢都有二至三成，其實兩成半以上至三成嘅銷售呢都係份遊客嘅。咁而家你點樣網上購物都好，但係其實點都係冇咗遊客嗰個嘅生意。咁以至呢，其實我哋咁耐以嚟呢就算你話睇返上年嘅情況，本地消費都是不錯的情況底下，但如果我們整個零售數據你去對比一些正常的年份裡面的同月，其實我們依然都還是跌緊兩成幾至三成的。 咁啊，謝太娜，你估計呢，雖然你頭先都講過啦，即係都好受過成個疫情影響啦，咁但係如果綜合返上次派發消費券嘅經驗同埋你哋啲數據，你估計即係今次第一階段嘅消費券其實對於你哋整體嘅提振會有幾大呢？ 上年呢就係八月同十月啦，咁分兩期去派啦，咁八月一號我記得就好誇張嘅，即係單日嗰個嘅升幅呢就非常非常之好嘅。咁而去到十月呢嗰次呢，其實嗰個力度已經係弱咗，比起八月一號，雖然佢都係有單日嘅升幅都係唔錯。咁其實即係反映緊呢市民對消費券呢件事情呢，其實佢哋嗰個嘅衝動感啦，或者係個熱切程度咧，都係一路大家係會比較理性，同埋比較唔使急住去用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話一推出嚟嗰下會唔會又有嗰個嘅力度咧？咁相信咧都未必啦。咁但係咧拉長嚟睇咧，其實都係會有幫助嘅。但係只不過咧，又係翻去即係頭先，如果你講第一期嗰個派發係喺四月嘅時候。而四月嗰個疫情依然都仲係未去到穩定嘅狀態，未有消費氣氛，未有呢個消費意欲嘅話咧，咁其實咧對再打後啦，即係如果再拉長去到十月尾啦，第一期嗰個完結，咁其實都係相信咧就好視乎疫情幾時可以穩定，咁然後嗰個消費氣氛幾時翻嚟，咁然後喺嗰段時間裏面究竟仲剩翻幾多未使嘅消費券咧咁。 咁呢个都要睇，都系睇疫情嗰个情况咯。 好多谢晒你啊，谢太，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吓。谢邱安然咧系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嘅主席啊。电话号码18723111，咁你自己又点睇呢？杨立门，我哋听听听众嘅睇法啦。冯女士啊，你好，冯女士。 你好， 冯女士，系。 系，我想同你讲咧，今次四月派呢个消费券咧，真真正正系一个救命钱。 嗯， 我哋嘅二月、三月嗰、那个疫情可以去到40多万， 嗯、 我谂大部分咧嘅兼职咧都冇得翻噶啦。咁、嗯、就算系正职咧，所有啲酒楼，好似我区入啲酒楼都全部闩晒。咁而家所有各行各业嗰啲营业时间亦都缩短，甚至乎分店都关埋。咁你諗下有幾多個人有工資，我份就算屋企嘅錢交咗租剩得落嚟嘅你都要食，係咪又要買啲防疫嘅物品。咁正正四月如果俾到我嘅呢筆真真正正係我個救命錢。咁至於你話振興呢個經濟，我好肯定一定係擺喺第二期5000元個消費券裏面。咁同埋我今日聽完呢財爺呢講咗佢個目的都是为了给我们救命，有得吃有得买防疫用品。绝对你说交租的，我想大部分人都是用自己的私己钱咯、去交租。 即是我们哄回那个日常的消费，主要都是。 是啊、 即是不是去额外买东西，是不是？ 没错。 是。好，你讲多谢晒啊，冯女士嘅意见啊，亦都即系讲得好清楚、因为疫情咧，令到唔少人嘅工作岗位咧都受到影响啊。好，我哋听埋朱先生啊，18723111，朱生你好。你好，朱生。 各位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 问我，我咧就讲，我系长者嚟嘅。 系。 我咧就打俾29695500，因为我咧就换咗我。投嗰幾次消費券咧， 哦，即係你已經打咗去八達通熱線啦， 打唔到啊，直接打唔到啊，我打五六日都打唔到，完全聽唔到，唔聽電話嘅，好得意啊！我話想麻煩問佢，我咧就轉咗張八達通，就因為資料人又係冇轉咗啦，因為我張八達通壞咗就轉咗就唔同 number 噶啦。咁我使唔使再更新咧？就打電話問佢，完全唔肯聽電話，佢四五日啊打六日都唔住啊，係啊，打真打成個幾耐，佢完全唔聽電話嘅。 嗯，其实如果根据翻即系政府嘅新闻稿啦，因为其实佢系要跟你嗰张嘅八达通噶嘛，要你每张八达通后边咧，就算唔系个人八达通都有张嘅登记号码噶嘛，咁佢系要跟个登记号码嘅，咁所以其实你系要更改翻你嗰个登记记录，咁如果你系即系属于八达通嘅，你就要向翻八达通嘅公司，即系你头先所讲嗰个热线咧，办理翻相关嘅手续咯。 佢完全唔听电话嘅。我打五六日啊，真系打到完全唔肯听电话，咁得意。 你有冇试过去地铁站嗰度问询问下？ 去地铁就俾你电话我啦。 就佢俾咗呢个电话俾你， 系啦，完全听电话嘅， 系啦。不过可能都市民咧要花翻多少少耐性啊，去到处理。咁因为头先亦都讲过啦，政府都系今日先至宣布咧第一阶段嘅消费券嘅派发情况嘅啫。咁所以即系会唔会系市民都真系要等一等下，即系再打电话去咧相关嘅热线咧咁样，咁啊都要留意一下啦。多谢晒你啊，朱先生嘅电话嗱。楊立門，我哋剛才有講過，即係關於消費嘅市道啊，飲食嘅市道，其實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幫助咧？雖然而家堂食咧就去到即係6点嘅啫嚇，咁但係俾咗5000元嘅消費券，市民會唔會大家譬如買外賣都疏爽啲咧？ 應該會嘅啊，咁但係業界嘅翻嚟嘅聲音就真係你如果冇慢市咧，同埋你限每兩人一台咧。即係好極都有限㗎啦，即係而家最多就係、是、即係去打電話去外賣嘅啫嚇。而家真係出去食飯嘅人真係好少，就算係午餐、早餐咧，即係我有時出去見到咧，真係一個人都冇㗎嚇。咁、就你俾咗消費券你都冇用，即係啲人你都驚出街啦。而家係咪個疫情咁嚴重？咁所以真係到時真係要睇下個疫情係點樣。 好，咁睇下飲食業嘅睇法又係點樣啊？電話旁邊我哋請嚟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啊，黃傑龍你好。 係，兩位好。 你好。 5000元嘅消費券四月就可以派发，对于饮食业嚟讲，你觉得会有几大帮助？ 头先阿冯女士听众，其实佢都讲得都好准确，即系我即系财爷亦都有表达过嘅。其实今次呢5000咧，真系要嚟俾 即係包括我哋飲食業依家冇得開工啲員工啦，即係要有啲救命錢，因為依排咧菜又貴，又大家要去搶凍肉，嗯、周圍去搶罐頭，咁啊唔覺意都要使好多錢嘅，咁即係呢啲錢咧，我諗就可以譬如俾一啲。即最近收入有影響的市民咧，佢可以去救一救命咯。咁但係如果對餐飲業嚟講咧，就算我哋依家餐飲業啲群組大家傾偈咧，我都幾乎冇聽過有人討論呢個議題，因為大家都唔覺得呢樣嘢關我哋事。事實上咧，即係亦唔係想呢個時候市民攞咗消費券就喳臨出嚟食飯，因為其實而家疫情都仲係即係幾高下啦。咁應該都唔係鼓勵大家出嚟食飯嘅時候。咁但係我諗咧，亦都會有一啲客咧，佢譬如唔係話嗰個現金流咁捉襟見肘嘅，咁多數咧都會留翻咯。咁到遲啲疫情受控，希望四月底之後啊，咁到時可以開心出嚟食餐飯買下嘢，咁都有呢種效果嘅。 嗯，係。王生就司長就比較樂觀咧，就係話即係一兩個月之內就控制到疫情啦。咁我哋都知道政府就密鑼緊鼓喺度準備緊嗰個全民檢測嘅。咁聽講好似話三月尾開始去到四月初咁樣嚇。咁如果真係我哋假設即係經過呢一次嘅全民檢測，即係又禁足封城咁咧，就幾日之後咧，即係個禮拜到之後，又真係可以即係控制到咧。咁到時係你估唔估計到嗱？如果控制得好咧？咁政府可能就會放鬆翻，即係嗰啲譬如晚市啊，或者係限聚啊，兩人一台啊，咁你估計會唔會有一個類似報復式嘅一個出嚟食飯嘅呢個消費現象 咧？咁嗱，我諗大家咧都係期望疫情控制之後，所謂變翻正常生活嘅。咁嗱，報復式呢個詞咧，我就成日都唔係好贊成嘅，因為報復式咧就係即係好似一次過賺翻曬以前或者食翻以前所有嘢啊嘛。咁但係就唔會嘅，即係剪頭髮都係三個月唔剪都係剪一次嘅啫，食飯亦都係冇食兩個月出嚟都食翻餐嘅啫。咁但係當然咧，就希望到時會係一個小陽春咯。咁啊，即係最少都係一個正常翻啊，有翻啲晚市咧。咁我哋即係慢慢變翻，即係賺唔翻呢幾個月啫，都起碼就唔會話再需要繼續捱落去，止到血啦，唔使再流血啦。咁都係好期望呢一日快到嚟啦。 咁但係真係四月中或者之後先至有呢一筆嘅錢出嚟。咁由而家三月頭去到四月中，咁呢個幾月其實而家你哋嘅境況係點樣咧？ 而家就真係嗱，你見今日某大快餐店都話要有啲店鋪要停業啊，要暫停啊，或者縮短時間啊，係咪？即係呢啲係基本上可以講唔受堂食影響嘅，可以完全做外賣嘅鋪頭都係咁，因為咧實在而家係冇生意嘅同時，亦都冇員工啊，因為咧任何一個企業都會面對大量員工確診呢一個現實嘅問題，咁所以咧就而家就真係好凄慘噶啦，好多就根本係停咗業啊，冇收入啊。咁啊，即係包括我公司停咗個幾禮拜啦。咁但係今日咧，我哋又恢復翻，即係兩三間係可以慢慢做下外賣啦。咁但係即係都係聊勝於無，等即係希望上班嘅同事有得開下工咁解嘅啫。咁所以呢段時間咧，我諗都無計可施噶啦。我哋亦都唔會走去要求政府俾我哋恢復晚市呢啲咁樣嘅冇即係唔臭米氣嘅要求就無謂提出啦。咁但係反而咧就。希望佢真係認真去回應我哋呢個抗疫基金 7.0 嗰個要求啦，因為咧上次 5.0 就係話年初四之前冇得做生意就俾我哋幫我哋嘅，到年初四都冇得復業，要捱到2月24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就有 6.0 嚟幫我哋，咁點知2月24後不單疫苗通行證之後唔係放寬，係繼續收緊，咁期望佢都會有一個 7.0 幫我哋呢段時間就捱到去4月20號咁咯。 所以啊，黃健龍，你估計咧消費券如果對於飲食業係有幫助咧，都要寄望於第二階段嘅發放嘅情況，睇下到時個疫情去到點樣啦，係咪啊？ 肯定係啦，即係最大希望，第一個希望就是疫情受控先。受控之後咧，咁再有消費券呢一針幫手去催谷咧，咁先有用。如果冇個疫情唔受控咧，你消費券就都係冇意思嘅。你大家都係繼續買凍肉啫，係嘛？即係都唔會話幫到餐飲業界咯。 好多谢晒你，黄建龙，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黄建龙咧系稻苗学会嘅会长嚟嘅。嗱，咁啊，一阵间咧喺六点钟新闻之后啦，我哋都会继续同大家咧讨论呢一个嘅议题嘅。不过咧，而家我哋要先听一节咧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长沙湾天主教坟场。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快线有意外，龙尾长沙湾天主教坟场。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嚟家只系隧道口一带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车龙就排到接近芜湖街。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香港仔嘅南宁街，因为强制检测行动，南宁街近住香港仔广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而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车速限制咧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7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成交价，腾讯控股388蚊跌咗15.2，美团146.2跌18.6，阿里巴巴96蚊跌3蚊，汇丰控股47.85跌3.65，盈富基金21.22跌咗0.84，京东集团247蚊跌咗15.4，港交所340蚊跌15.8，比亚迪股份203.2跌9.2，中国海洋石油10.66升咗0.04，友邦保险75.1跌4.3。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惠图集团、俄旅、辉煌科技、智诚发展控股同埋中国星海集团。五大跌幅股份：陆庆娱乐、SDM 教育、Teamway International Group、亚洲果业同埋九元集团。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7，日元115.13，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4，人民币6.32。英镑兑美元1.315，欧元兑美元1.082，澳元兑美元0.74，新西兰元兑美元0.688。港金系报18,60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2,000.06美元，卖出价2,000.93美元。港汇指数报95.2，比起上星期六系升咗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在九龙的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口，因为有意外，现在龙尾过了蝴蝶谷道的了。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大埔道口，因为有意外，龙尾过了蝴蝶谷道。而西行线去荃湾，近住大埔道口至到北假山花园那段呢，现时都是多车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和忍让啦。因为龙翔道近住大埔道有意外，去观塘方向塞到过了蝴蝶谷道。咁而西行去荃湾呢，近住大埔道至到北假山花园段都系慢车噶。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车龙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系收费广场繁忙少少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而家隧道入口范围都比较多车嘅。港岛路面方面呢，香港仔南宁街因为有强制检测，近住香港仔广场那段的南宁街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至于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和市中心段呢都比较多车的，而黄珠路左转出去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呢，现时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少少。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 UL 级，国家队代表纪嘉立、黄鹏耀、朱永贡包办金银铜牌。本台仅代表听众恭喜国家队取得佳绩。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无症状或者轻症的新冠肺炎患者，避免到急症室，更加切勿召唤呢个救护车，以免妨碍严重个案或者更有需要的人士的服务。在现阶段有限的医疗设施之下咧，系暂时唔会获得安排入院嘅。医管局亦都启动咗指定诊所啦，为有轻微病征的病人提供服务。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啊，继续翻翻嚟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首先咧，有一则咧系香港电台抗疫快讯要同大家讲讲嘅，亦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顺天村天基楼、葵涌石梨一村石兴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嗱，杨立门啊，喺6:00嘅新闻之前啦，我哋就倾紧咧有关于消费券嘅发放安排啊，因为喺4月嘅时候啦，市民咧就会收到咧第一阶段嘅消费券嘅。嗱，今次咧成个消费券嘅总额咧就系10,000蚊啦，咁而第一阶段咧就会系收到5,000蚊先嘅。咁市民咧就唔需要再做登记，就可以用翻咧上次佢哋领取消费券嘅平台咧就继续领取啦。咁啊，上次就有680,000名嘅市民啦吓，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头先亦都讲过啦，就系、是如果系消费券对于业界嗰个作用到底系点咧？似乎我哋连续同零售管理协会啦，同埋饮食业界倾过咧，都觉得第一阶段嘅消费券咧，未必会系对佢哋嘅生意啊有好大嘅提振作用。咁因为始终受到疫情影响咧，主要咧都要睇睇咧第二阶段系点样。咁但系对于市民嚟讲咧，呢、這个就系一个都几及时嘅安排啦，因为可以弥补到佢哋嘅日常消費所需。 是啊，即係頭先我哋同阿黃建龍傾咗咧，雖然即係佢對呢一個飲食業可能都未必有即時嘅提振作用啦，咁但係因為最近嗰個疫情咁嚴重咧，咁好多嘅從業員啊，即係話飲食界或者零售界嘅從業員本身咧，都嗰個屋企嘅經濟都唔係咁好啦嚇，咁又要買好多嗰啲即係防疫嘅設備啊、措施啊等等，咁因此咧就即係呢一筆錢咧如果係能夠即係盡早發放咧。对我想很多市民来讲都是一个好事来的。 咁不过咧，亦都要留意嘅，就系喺第一阶段咧去接收个消费券嘅时候咧，大家就唔可以转换你嘅平台啦。即系话咧，上次嗰几个嘅电子支付嘅营运商啊，就系、是、支付宝香港啦、Tap and Go 拍住相啦，同埋 WeChat Pay Hong Kong 咧，以及系八达通咧，都依旧咧系用呢四个嘅。如果你上次咧用边一个咧，今次系第一阶段嘅消费券咧，都要用翻呢个平台咧去即系收翻啦。咁 大概 即第一階段啫， 係啊，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就可以轉換嘅。咁、到底詳細個安排係點樣咧？嗱，電話旁邊我哋又請嚟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嘅主任黃學玲啊，黃學玲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嗱，由于即系整个嘅消费券安排咧，可能都牵涉到好多日子啊，你不如简单同我哋去总结一下，好唔好啊？ 好啊，或者我今日我咁集中讲第一阶段啦，大家比较注意啦，因为我今日讲嘅都系第一阶段嘅安排啦。咁我最主要咧就系、是、如果我哋第一阶段咧就会向630万嘅喺成功登记咗上年消费券计划嘅市民咧，系直接发放5000蚊嘅消费券嘅。咁第一阶段就会喺4月嘅时候开始发放啦。咁、那个日子我哋会之后先至公布。咁大绝大部分嘅市民啦，如果你上次登记咗攞消费券嗰个支付工具账户咧，系冇问题嘅，完全未失效，冇话唔见咗啊，注销咗啊，仍然可以收消费券咧。其实你基本上系乜嘢都唔使做嘅，你想象就当你自己系额外收多一期消费券咁样啦，就乜都唔使做。咁有少部分嘅市民咧，可能佢嗰张八达通卡系唔见咗啦，或者退翻咗去俾港铁啦，又或者系佢之前个电子钱包咧就取消咗。呢啲少量嘅市民咧，佢就需要咧。是更新翻佢嘅資料，用翻同一個儲值支付工具帳户嘅另一個同一個儲值支付工具嘅另一個帳户去攞第一階段嘅消費券。咁、那個時間係咩咧？就由今日開始至到3月25號，即係有2至3星期度咧，係可以做呢個手續。大家亦都唔使太心急嘅，因為喺呢段時間做咗嘅，其實足夠時間俾我哋處理咗咧。4月咧係發第一期嗰消費券嘅。 可唔可以讲一讲嗰个新增嘅合资格嘅人数咧？你哋估计会有几多啊？ 哦，其實這個就同我哋今次嗰個第一階段冇關係嘅，因為新增合資格人數咧，我諗你係講緊第二階段啦。因為我哋嗰個資格準則係一樣啦，咁但係因為個資格日期唔同咗，例如會多咗朋友滿18歲啦，佢可以申請，咁呢個第二階段嘅。咁第一階段咧，因為係淨係俾上年已經係成功申請咗消費券嘅市民，咁所以就冇新增嘅登記人嘅。 咁即係如果18歲嗰啲就要下個階段先至可以受惠啦。 係啦，佢就會分期攞咗10000蚊嘅。 係，我想請問咧，就頭先你都講咗有啲要轉户口，即係嗰個平台嘅户口嘅嗰啲手續啦嚇。 係。 咁頭先我哋都聽到有一位嘅聽眾即係打入嚟咧，佢就似乎係個樂遊卡佢要轉一轉嘅咁樣。咁咧就睇翻你哋俾咗個電話啦。咁但係呢個29695500呢個電話咧，就佢話打極都冇人聽喎。咁點算咧？ 是嗱，其实咁样嘅乐游卡嘅朋友咧，就因为我哋都留意到有啲我谂大概根据八达通嘅数字啦，大概有17000个到啦，乐游卡嘅用户啦，咁佢係之前攞嗰张八达通卡去领消费券嗰张卡咧，就退翻咗俾八达通公司啦，咁同一时间佢又攞咗乐游卡嘅，咁我哋就会觉得如果呢啲市民佢想用佢呢张乐游卡去攞我哋而家第一阶段即係4月会发放嘅消费券咧，我哋就做咗特别安排啦。咁头先讲我电话号码咧，其实就係八达通嘅热线电话嚟嘅，咁市民用呢个方法咧就唔使喺我哋嗰个平台或者是用一个更改的登记表格去做，直接打那个电话呢，那八达通公司呢就会帮他去处理的。那第一如果打不通，我估计因为今天第一天呢大家很心急，因为我都想呼吁呢，我们都看到话例如呢有些市民就去了旺角我们那个计划秘书处啦，又或者打了去我们不同的热线，其实有部分的市民呢他根本是什么都不用做的，即其实他不是打来想更改，而是他不知道自己用不用更改。那会有这部分市民啦，那所以那个热线可能因为今日啱啱开始啦，下昼咁，所以可能会个线路比较紧张啲。虽然大家都会提高咗嗰啲人手噶啦，咁但系都真系唔使咁心急，就系因为头先我讲啦，其实你只要3月25号都可以嘅。咁所以你打唔通可以迟啲打啦，又或者你话哎呀八达通嗰个成日都打唔通，咁如果你系可以上网嘅，你都可以上我哋嗰个消费券计划嗰个网址 搵 嗰 个网址， 系啦，用我哋嗰个做都得，系啦。只不过八达通嗰个我哋系一个特别服务嚟嘅啫。 但我想问咧， 你哋会唔会同八达通公司嗰度沟通一下咧？喺呢段期间会唔会增加人手去接听个热线咧？ 哦，会啊，会啊， 系啦，即系譬如我哋头先讲个个案咧，佢就好心急啊，佢早六七日已经打断 佢，唔系今日嘅， 咁所以变咗即系有啲市民真系比较心急咧，睇下点样可以攞到登记嘅，会唔会同佢哋沟通下？ 哦，会啊，会啊，其实我哋一路有同佢哋沟通，都联络晒四个支付工具嘅营办商咧，佢哋都会加强咗佢哋嗰个热线服务嘅，咁特别八达通佢好似头先我咁讲啦，因为我哋都注意到落油卡嘅朋友咧，可能真系觉得，咦，我之前攞咗落油卡，我就系取消咗原本嗰张，咁所以佢必须就要做呢个更改手续啊嘛，咁所以我哋就特登另设一个热线，就叫八达通咧就直接提供服务，咁其实呢个都系因应咁样做出嚟嘅，咁我哋绝对同佢哋有保持沟通咧，系会叫佢哋加强翻佢嘅服务嘅。 嗯，好，我想问一问咧，就第一阶段我哋都唔能够更改嗰、那个即系支付个平台啦吓， 冇错。 咁早排啊，司长都出嚟讲过话啊，佢哋检讨过咧，就其实呢几个平台咧都有一个或者一两个咧吓、啊，即系都要打手板嘅咁。咁即系有啲地方系唔好啦，做得咁。咁我唔知道边个啦吓。咁嗱呢一，但系呢一次咧，你而家推出咧就又用翻嗰几个嘅吓。咁、其实你哋系咪都满意？即系佢哋而家系已经搞掂咗先前即系见到嘅问题。即系而家嗰几个平台系咪都运作得应该系运作得好畅顺嘅咧？ 我谂咁样啦。上一次咧，我谂系8月1号发第一批市民第一张消费券嘅时候咧，就的确。有個別嘅營辦商咧，就可能係有少少塞車嘅，運作都未咁好嘅。咁但係我諗大家睇到10月1号咧，當同一批市民攞第二張消費券嘅時候咧，其實都睇唔到呢啲問題㗎啦，即係已經係改善咗佢哋個流程啊，各樣嘢啊設置咁樣。咁呢個我都希望大家有信心啦。咁當然到我哋今呢個新階段發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同嗰四個支付工具嘅營辦商咧保持緊密嘅聯絡嘅。咁佢哋都而家係咪落緊股？就是更新緊佢個系統咧，都會做足系統嘅測試嘅。咁同埋點解我哋要用翻而家呢四個咧？咁我諗因為都有提到咧，我哋今次推新一輪消費券咧，特別做咗一個安排，就係第一階段咧，我哋想快啲。咁我哋就係要利用翻上一次嗰啲資料啦，同埋上一次個系統。咁所以就會係通過翻原本嗰四個平台，就可以直接將第一階段5000蚊消費券咧，就放入去市民嗰個上次登記。账户，咁所以都系我哋成日讲，就系、我谂99%嘅登记咗嘅市民咧，佢系乜都唔使做就可以收到呢5000蚊嘅消费券。 但你哋有冇一个预计咧？譬如第二阶段会有几多市民系转平台，又或者你哋谂住第二阶段咧系可以有几多个平台俾市民去选择噶？ 第二阶段咧，我哋而家系开始紧个筹备工作，咁我哋咧系有邀请咗一啲我哋觉得合适嘅营办商咧做咗个简介会嘅。咁都請佢哋係俾翻一啲建議我哋啦，同埋佢嘅意願啦。我哋冇設限，即係唔會話啊特別我哋心想係有幾多個，因為始終個消費券計劃嘅其中一個目的咧，我哋都係想推動翻個電子支付嘅發展，同埋咧其實如果有唔同嘅營辦商咧，有個良性競爭咧，我諗對個商户同埋用家咧，其實都有好處嘅。咁所以我哋冇特別咁樣設個限制話啊，我哋諗住今次係幾多個咁樣咯， 即係越多越好咁樣。 是不是越多越好？我们会去看它的性质，即是我们看的时候都会看回。是我哋會睇翻佢哋嗰個商户嘅覆蓋面啦，佢會有啲乜嘢推廣嘅建議俾到我哋。我哋希望嗰個消費券喺尤其是第二階段啦，希望疫情平穩嘅時候出咧，係希望可以比起上次嗰個提振作用更加做得好啦。 但係你哋會唔會即係如果你哋唔限制到底總共會有幾多個營辦商嘅時候咧，會唔會對於個行政費啊嘅影響咧嘅估算咧會有啲影響咧？嗱，因為上階段咧你哋個行政費就大概3亿啦，咁今個階段咧預計個行政費就應該係2.5亿啊嘛嚇，派發消費券所需嘅行政費，咁即係其實大概唔係相差好遠啦。咁但係其實你哋今次第一階段咧已經係免除咗啲營辦商咧重新登記啊等等嘅嘢，其实照道理佢哋可以系做少好多嘢噶咯。咁点解嗰个嘅行政费似乎唔系相距得太远呢？ 哦，其实行政费咧就唔系净系我哋俾嗰啲营办商嗰个费用嘅，反而我哋俾营办商嘅费用咧，我哋系就住每一个成功嘅登记个案嘅。 咁所以嗰個同有幾多個支付工具就冇必然嘅關係啦。咁當然我哋功夫會多啲啦，我哋會要同唔同嘅營辦商去溝通啊，去落實啲細節啦。但係真係講個行政費就係睇成功登記個案嘅數目。咁其實好多其他嘅行政費咧就係、是、用喺譬如話我哋自己內部嘅系統啦、個設置啦，同埋我哋其實咧就會同我哋嗰啲市民咧好多聯絡，我哋會出好多嗰啲手機短信嘅。咁其實係會有呢啲，又會係一啲嘅行政費需要啦，或者咧我哋都會有熱線啦。我哋後期上年嘅經驗就係我哋會有時係會用電話去聯絡一啲登記人啦，尤其是係上次後期嗰啲用紙張登記啊嘅市民，可能佢嘅登記係出現一啲問題需要協助啦，咁我哋會盡量電話聯絡啦。反而個行政費就喺嗰度就唔係話好多咧，係俾咗嗰啲營辦商嘅。 嗯。我想問一下咧，嗱，而家你哋未定到嗰個推出嗰個日期啊，嚇，就係話淨係話四月咁。 嗯嗯。 咁你未定到個日期，其實你哋個考量係乜嘢咧？係你趕唔切去做啊，抑或係你要睇埋個疫情點發展啦、啊，抑或係等埋嗰個全民強檢啦、啊，抑或等到四月二十號嗰啲社區即係嗰個個人嗰個社交距離又要改，係你哋係睇緊邊樣嘢咧？其實 我哋其實係睇嗰個一路睇住疫情發展啦、啊，同埋啲相關安排啦、啊。因為喺個運作上咧，我哋係預咗三月嘅時候請大家，如果需要更新嗰、那個登記資料就更新啦。咁喺嗰個操作上硬件上咧，我哋就會係同嗰四個支付工具營辦商咧。是全力咁去做噶啦，去籌備咧，就希望四月咧係盡快咧，所有嘢咧係就已經搞掂噶啦。咁至於話定邊一日子真係發放咧，我哋都真係實在係要睇下個疫情發展嘅，因為當發放嘅時候，雖然市民而家喺疫情底下都有一啲嘢要用啦，同埋嗰個消費券嗰個使用日期其實都好長嘅，去到都成十月尾嘅。咁但係始終我哋都會要考量咧，譬如好似今日啦，我哋都話大部分市民其實都唔需要心急。大部分市民其實都不需要做任何事，其實我們都發現市民很心急的，有小部分市民都會心急，他都會立刻就去了旺角我們一些服務中心、啊、或者秘書處，我們都要想呢，如果我們四月發放的時候會不會有一些錯誤的訊息，會不會有一些市民、啊、可能他都會、你一發了給我，我又很心急呢就立刻出來了，對那個，所以我們都要看回疫情的、那個發展，再去決定哪一個日子去發放咯、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呢，四月這個的日期會不會有機會再延遲呢？如果個疫情即係都仲係未回落嘅話，咁同埋就係你哋嗰、那個即係如果個支付工具嘅帳户就失效或者係遺失啊，又要退翻啊等等咧、你哋就要做一個重新嘅登記啊嘛，咁就去到25號嘅，咁呢個日期又會唔會再因應個情況而再會係延遲呢？ 兩樣嘢啦，我哋而家個目標咧，我哋都係想四月咧係第一階段發放嘅，因為我哋都係想話幫手，即係我諗無論係實質定心理啦，喺個係可以舒緩到我諗大部分市民而家喺個疫情底下咧面對嗰個壓力嘅。我哋個目標都係想四月發放，不過四月係邊個時候咧？我哋做曬所有嘅準備功夫，再睇下嗰個疫情嘅發展咧，然之後我哋再去決定。咁至於話更改嗰、那個帳戶資料個日期咧，其實咧因為我哋係掌握個數字嘅，因為如果三個電子錢包咧，其實取消咗之前個電子錢包嘅，其實夾埋都唔夠1000。咁如果係八達通卡嘅朋友咧，我哋退翻嚟八達通卡，根據八達通公司嘅資料咧，大概有57000。咁57000裏邊咧，有17000就係攞咗來遊卡嘅朋友啦。咁所以咧，其實至到3月25號咧，係絕對有足夠嘅時間。咁同埋因為市民亦都係可以喺網上做，係好簡單啦，旅遊卡嗰啲朋友又可以打八達通個熱線或者網上都得啦，或者你可以郵寄嘅，郵寄咧就係、是連埋一個身份證副本啦，就唔需要貼郵票嘅。咁所以我哋都相信呢兩三個禮拜咧係絕對可以處理到需要真係有需要去轉呢個帳户嘅市民嘅。 由於一啲長者咧，可能佢哋都會比較心急啊，咁而網上填表格咧，亦都未必係即係佢哋好方便去到做啦。咁同埋個熱線電話，頭先亦都講過咧，即係可能比較拖人使用啦，同埋你都比較心急咧，出現打唔通嘅情況。咁對於啲長者，你哋仲會唔 唔會有其他嘅方法可以幫到佢哋做一個重新嘅登記咧？ 我都必須要講呢個不是重新登記嚟嘅，因為佢其實簡單好多嘅，佢只不過係想要話翻俾我哋聽，佢其實即係當然要確定咗佢身份啦，然之後佢要話俾我哋聽，佢而家用邊一張八達通卡嗰個資料去登記嘅啫。咁第一就係佢可以咧係請朋友上網去下載嗰個表格啦，或者其實打我哋嘅熱線18500咧，可以電郵啊或者郵寄啊嘅方式咧去索取呢個表格嘅。咁然之後寄翻嚟就得噶啦，唔使貼郵票，咁呢個簡單嘅。咁第二咧，我哋其實都有三個服務中心，咁但係因為疫情咧，我哋唔想市民咧係有太多人嘅聚集啊。咁其實亦都係佢可以預約嘅，佢可以打18500咧，係透過預約咧去嗰三個服務中心咧揾八達通嘅公司職員啦，同埋我哋有秘書處職員喺度咧幫佢哋手咧去做呢個更改嘅資料嘅手續嘅。 所以始終就係叫長者咧唔使咁心急啦。咁 唔好咁心急，係啦。 咁亦都代啲市民即係問一啲嘅實務嘅問題啦。佢哋話如果家中嘅長輩咧攞完第一階段嘅消費券之後離世，咁家屬可唔可以攞到第二期咧？你哋個安排會係點啊？ 唔可以嘅，因為以往都係嘅。譬如我哋以往分期發放咧，如果嗰個登記人士已經即係我哋喺入境處知道佢知道係過咗世嘅話咧，未發嗰啲期數嘅消費券咧都唔會再發噶啦。 咁另外頭先亦都問到啦，即係四月發放第一階段消費券咧，嗰個時間會唔會有機會咧係因應疫情而再延遲？即係你哋而家初步睇法係咪都係唔會延噶啦？ 我哋而家個目標都係四月會發放嘅，咁我哋做曬我哋準備功夫啦，然之後我哋會盡快一確定到咧，我哋就會公布噶啦。 好多謝你，黃學玲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 麻煩曬。 黄学玲咧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啊，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都对于呢个发放消费券嘅安排有一啲意见嘅，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啊。 有会时形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局势发展至今。原因错综复杂，解决复杂的问题需要冷静和理性，而不是火上加油激化矛盾。他认为国际社会要劝和促谈，中方期望即将开启的第三轮谈判能够取得进展，中方愿意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及在需要时和国际社会一起展开必要的斡旋。天气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午本港的相對濕度普遍下降至 60% 左右。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晴乾燥，明日早上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溫約14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氣溫約23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稍後轉吹清勁東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晴乾燥，早上清涼，日夜溫差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潮湿有雾，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住大埔道快线嘅意外啱啱清咗场，咁大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都去到近蝴蝶谷段噶。咁而反方向去荃湾嘅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住大埔道快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喺蝴蝶谷。而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快線因為有壞車，交通比較繁忙，龍尾接近入境事務學院。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快線有壞車，龍尾入境事務學院。隧道的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就在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現在只是收費廣場對出一段車多，另外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亦都是入口的大車多。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的車龍排到康莊道橋底。之後提提大家，在香港仔的南寧街因為強制檢測行動，南寧街近住香港仔廣場的部分行車線仍然是封閉。另外秀茂坪道因為有道路工程，秀茂坪道去順利村方向近住曉光街的部分慢線是封閉，經過請留意翻現場的交通指示。最後食安仔就提提你，外出食飯的時候醬汁令上會健康得多。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关于新一轮的消费券计划、其实呢澄清一下一个数字先，就是超过630万名，是超过630万名，就不是680万，630万名成功登记了去年消费券计划的市民呢，就可以直接透过他已经登记了的储值支付工具账户呢，收到第一阶段的5000元消费券。刚才我们也都同是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的主任黄鹤龄谈过，他又再三呢就是请一些譬如是因为他不见了那个账户，又或者是不见了八达通，又或者是乐游卡转了做乐游卡的朋友呢，就不需要那么赶急地去打那个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去他们的临时的登记办事登记办事处咧，去更新佢哋嘅资料嘅，咁啊都仲有时间嘅 吓。塞车啊，而且今日第一日开始吓，大家应该唔需要太心急嘅。 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即系花啲时间去等等啦。咁啊，1872-31，大家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咧，同我哋倾倾啊。有梁女士喎，杨立门，梁女士你好。 你好啊， 你好， 你好， 你哋好， 你好，有咩睇法？ 我希望咧嗰、那个八达嗰、那个咩消费券咧、我系用八达通嘅，我系。咁咧，我希望第一期俾嗰陣時咧，唔好限人哋一定要邊個月要用曬先至俾第二個月，即係第二次，即係唔好咁樣咯。即係嗰時間咧延長啲，或者年齡啊，有年紀啊，或者年半啊，咁等人哋鬆動啲去使錢啊嘛。而且而家嘅疫情咧，好多時間都唔敢周圍去街買咩嘢，唔係好敢去啊。咁而家咁高峰。就算你下個月俾咗我哋，我哋都唔敢去買啲咩嘢啦，最多係買啲食物啊、超市啊，即係都係買呢啲嘅咯。咁所以咧，第一期唔好限我哋個時間話啊，俾半年你。如果你用唔曬咧，就冇得俾住，或者咁樣，我覺得唔係幾好咯。 阿波梁女士啊，其實今次咧個消費券嘅即係有效期咧，都係延長咗嘅咯喎。嗱、譬如你講頭先八達通啦，咁呢個就同八達通本身呢只嘅支付工具咧，佢自己嗰個嘅上限咧係相關嘅。咁所以咧變咗就係佢嗰個有效期咧，就係5月到10月，你係合共消費額咧累積到4000元咧，就可以喺再下一個月嘅月中咧，就可以攞埋嗰1000元嘅消費券。咁其實如果你 夠喎，係咪啊？ 但五月到十月都好長嘅咯。 上一次派消費券就冇咁長嘅喎。 係咯，會唔會咧？會唔會其實你譬如而家去超市購物咧，都應該用到好多咧？ 下一次咧，唔係上一次咧，佢都限住你幾時使曬。如果使唔曬咧，又褪多一個月。 但你個消費期係長啲嘅，今次 係啊，去到10月31日或之前，你用曬嗰4000元，你就已經可以攞埋嗰1000元噶啦。 咁我都係希望佢會騰長啲，就唔好限定人哋要邊個月要用曬先至有第二期俾人，咁我就會安心啲、方便啲啦。因為有時我哋去買嘢咧，有啲係唔係計消費券嘅， 嗯，係清晰啊！多謝曬啊，梁女士嘅意見。不過啊，楊立滿亦都因為上一次推行消費券咧，其實譬如唔少街市咧都係安裝咗呢啲嘅電子支付工具嘅噃， 係 啊，幾好嘅，幾好使嘅。不過我又自己都係用八達通嘅，咁都係有4000+1000呢個咁樣嘅安排，即係其他平台又唔使咁樣嘅嚇。 即係你其實要記得再去拍翻個卡咯。 要係啊，要多少少呢行工。功夫咯 嚇咁啊！ 不過我好快洗咗啦，唔使等一個月。 係咁，但係市民就要可能係如果你用八達通領取消費券嘅話咧，就要記翻一啲嘅日期啦。啊，跟住我哋有方女士啊，方女士你好。 你好啊，陈小姐。 系方女士，在人立门喺度。 你好， 系你好啊，用先生。 你好， 系。我就想问下咧，即系嗰啲用嗰啲八达通嗰个消费券咧，所以有啲咧，我啲屋邨嗰啲细街市咧，就其实咧系好多都冇收八达通嚟嘅。 哦。 系啊，但我哋咧老人家咧又唔系话出去睇影买啲贵嘢啦，即系通常都系屋邨嗰啲街市啊，买啲餸啊，买啲嘢嚟食啦。但系啲八达通咧，啲街市嗰啲咧，通常都冇用八达通。 嗯。 但系咧，你喺超市买咧啲嘢咧就比较贵。但系咧，我哋都想喺街市嗰啲咧，嗰啲八达通公司咧就应该冇收人嗰啲。附加費咁貴，可以俾人哋嗰啲小商户用下咯。但好似我哋老人家咧，都可以方便啲買嘢噶嘛。 嗯，咁啊，方女士，我問翻你個經驗啊，你上次嗰個消費券咧，大概幾耐時間可以用得曬啊？ 我上次咧就我唔記得咗，我自己係去睇硬同埋去做硬嗰啲政府嗰啲咧。是我用八达通用的，但他当时不计钱来的。但我就上次呢我就用完呢我就记得我挤入八达通，我初初未入八达即是消费券那些呢，我本身呢就有百几蚊八达通到搭紧车的。但是呢收尾呢就用完呢我就自己挤入过两次钱呢，即是50蚊入啦，多入过钱呢，但是收尾嗰度1000蚊咧都仲未俾我，但系咧我就唔知点解收尾八达通公司打电话，我系路咧我又听得唔清楚啊，嗰啲显又隆隆地听唔清楚，佢话我张八达通咧仲有政府嗰啲消费券喺度，所以就嗰1000蚊咧就唔俾我。 哦， 咁我就收尾问佢咧，我入咗50蚊，我入咗几次钱，点解仲未使晒咧？收尾等先 check 咗落去咧，佢话我去政府睇硬同埋去做硬咧，系唔计数嚟嘅。 哦，系嗰啲嘅程序系做唔到嘅。 系啊， 咁所以到最后你其实都系攞足晒所有消费券金额。 我而家1000蚊仲未攞到咯。 哦。 仲有1000蚊未攞到咯，但我去嗰次咧，嗰啲疫情冇咁严重咧，我出咗街咧，我去谂住去。食碟饭啊，去咩啦嘅咧？我去嗰啲谂住去间嗰间铺头食嘢，但系嗰啲铺头咧都唔收八达通。 系吓，清晰啊！阿方女士讲咗佢即系使用八达通去攞消费券嘅一啲限制啦。即系当然，对于某啲嘅人士嚟讲，特别系长者咧，用八达通攞咧系方便嘅。咁但系亦都要记得咧，系用到嗰啲啊八达通嘅钱，同埋用尽晒咧，先至可以攞到剩翻嘅1000蚊咯。 同埋希望啲小商户多啲安装八达通啦吓，因为八达通其实似乎都好似系俾一啲小商户咧一啲嘅优惠噶啦，即系话可能好似免咗佢哋嗰个安装费啊咁嘅吓。咁、希望即係佢係真係提供到一啲嘅誘因咧，令多啲即係小，譬如街市啊，啲露天街市嗰啲小販咧，都可以用到咧，就可以方便好多老人家。 係，同埋亦都牽涉到即係譬如佢之後咧攞嘅服務費咯，即係唔單止係個安裝費，亦都涉及到服務費嘅。咁政府咧始終就係想透過今次嘅電子消費券啦，去推動電子支付工具嘅。咁上次都見到 似乎都有一啲嘅涨速嘅增长。咁今次咧发放第二次嘅消费券啊，究竟个变化又系点咧？嗱，我哋不如迟啲一下就再同大家咧综合去分析一下啦。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啦，我哋讲讲咧一啲疫情相关嘅信息啊。私家医院佢哋系接收新冠病人嘅情况到底系点样咧？因为副总理韩正咧亦都出声关注呢个问题噶。电话号码18731，休息一阵翻嚟同大家倾倾啊。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最近非洲联盟采纳施华希里文成为官方工作语言之一，令这种非洲语言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随着非洲各国之间交流更多，施华希里文有望成为当地除了英文、法文、葡文以外的通用语言。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十万八千里。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雅薇，想提一提大家，我哋而家要一起团结，同病毒打一场硬仗。而呢一只病毒咧系可以致命噶，打咗疫苗咧就可以有效防御重症，减低死亡嘅机会。快啲去打疫苗啦，打好呢一场抗疫战。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的。今日观塘顺天村天基楼葵涌石梨一村石兴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的。嗱，杨立门啊，关于私家医院咧，系咪可以接收更加多的新冠病人啦？咁早前咧就已经是港大的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亦都系政府专家顾问啦，袁国勇咧已经系关注啦。咁佢觉得咧就系私家医院咧，譬如即系公立医院嘅医护，亦都系喺即系有足够嘅防护装备之下咧，都会系可以收翻即系呢啲嘅病人嘅时候，咁私家医院系唔系其实都可以做到咧？因为佢就话即系近乎咧所有嘅公私营医护咧都系接种新冠疫苗，病房咧亦都系每小时咧换气六次，咁而私家医院嘅医护人员同医管局嘅员工一样咧，都系有 N95 嘅呼吸器啦，同埋个人保护装备，咁所以佢就覺得即係係唔係可以都幫手去接翻一啲新冠嘅確診嘅新冠病人啦。咁而尋日啊，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咧喺北京咧接見港澳全國政協委員嘅時候啦，亦都關注到咧依個情況嘅。咁佢就話咧，中央對於特區政府嘅抗疫工作啦，係照單全收，有求必應嘅。咁佢亦都喺會上咧係即係提到就係話啊，究竟是不是香港的私家医院是有拒收新冠患者的这个情况呢？也都说呢这个情况是有违白衣市民的。 嗯，是啊，当然我哋个个都会同意喺个咁紧急嘅情况之下咧，就无论公营医院、私营医院咧，都应该全力去投入去抗疫啦。咁啊，私营医院咧，亦都大家嘅印象咧，就系佢哋都个牌当然政府俾噶啦吓，咁佢亦都收费好贵嘅吓，即系赚好多钱嘅，咁冇理由咧，即系呢个咁危急嘅情况之下咧，佢唔去出分一力啦吓，一分力啦。咁但系我哋又听到唔同嘅讲法啦吓，即系譬如话私家医院嗰边咧，就其实佢话都系去回应紧政府嘅号召嘅吓，因为政府咧就其实系而家个政策似乎咧就系即系希望私家医院咧收多啲非新冠嘅病人，等到咧可以腾出一啲病床咧喺公家医院嗰度咧系接收多啲新冠嘅病人嘅咁，咁即系喺逻辑上呢个系合理嘅吓，即系亦都如果私家医院真系帮政府收好多呢啲病人咧，其实就我都觉得唔需要太苛责私家医院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咁政府有冇要求佢哋收呢个新冠即系病人咧？咁呢个政府就似乎唔系讲得好清楚嘅，即系就只不过就系话根据私家医院讲咧，就系只系 要求他们收非新冠的病人啫，咁样。咁究竟政府整个盘算是怎样呢？私家医院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好像某些私家医院说是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他改装都改装不来的，因为他又怕传染到给其他那些即是病人，即是如果没有那些即是负压病房啊，咁样。咁如果改装是不是需要很多钱呢？他们付不起呢？咁是不是时间赶不切呢？即是这些种种问题我们都要希望可以即是多些了解。 是上个星期呢，私家医院联会的主席何少伟也都在我们这个节目入边咧讲过啦，就系佢话即系而家一啲嘅私家医院，尤其是有翻咁上下嘅私家医院咧，佢哋喺个设备如果真系要改装上面咧，未必真系可以做到咧接收到新冠嘅病人嘅，特别就系佢哋关注到会唔会系反而可能会有机会咧引起院内嘅其他感染咧。咁究竟要有啲咩设施先至可以接收到新冠嘅病人咧？嗱，其实咧有一间嘅私家医院就系中大医院啦，佢哋咧就会系今日就会开始接收新冠病人，总共是有二十几张床的。他们的经验又是怎样呢？电话旁边又请来中大医院行政总裁冯康。冯康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 你们今天就已经是开始启用指定的隔离病房，协助接收由公立医院转介过来的新冠病人的。那个总共是有二十几张床的，是不是？ 是啊，总共24张。 是，那你们那个收的情况呢会是怎样呢？即是主要是啲轻症的病人啦，定是点情况呢？ 其实这里呢都要一路呢同医管局呢是去商讨的，因为其实现在那个病情那个疫情呢一路在那变化緊。讲真的，医管局入面呢都没什么轻所谓轻巧 的症状的病人了。即是很多都是啲年纪大的长者啦，咁就佢哋自己本身个日常生活照顾啊，都嗰、那个需求都比较大一啲啊，亦都有好多啲慢性病啊咁。咁基本上其实讲坦白话咧，而家都冇乜叫做轻症，即系个个都相对地咧都唔系咁容易去处理嘅。不过我哋都尽量同医管局去倾，然之后咧就睇下边啲地方咧，我哋能够最帮得手，咁就去能够帮到几多少就帮几多咯。 即是说呢，其实究竟转介哪些病人过来呢，他是轻症啊定是怎样的状态呢，就全由医管局去到决定啦。咁但是你们个设施上面究竟怎样配合到可以接收到这班病人呢？ 咁都唔系全由医管局决定嘅，一定有商讨嘅，因为大家都系有成个策略㗎嘛。即系因为而家呢讲真个隔离设施呢都好多，同埋系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包括譬如亚博啊，或者是感染控制中心啊，不同的医院啊等等咁样。咁医管局都转换了很多的病房咧，要嚟接收啲唔同程度、唔同需要的病人啦。咁所以咧就变咗系有大家都有个商讨，整体嘅协调，同埋睇住咧系每个礼拜嗰个形势嘅发展，然之后睇下边度需求最大啦。咁我哋而家开头咧就因为我哋都系位处都系沙田啦，近住威尔斯啦。咁開始嗰陣時候咧，我哋就會幫咗威爾斯先啦，咁就理順咗嗰個流程啦，睇清咗到底實際上邊種類嘅病人，我哋幫手係最有幫助啦。咁然之後，我相信下一個階段咧，我哋都希望能夠咧幫到九龍中嗰邊嘅，因為九龍中嗰邊咧都係一個所謂重災區啊，即係好多病人咧係塞住喺度入唔到院啊咁樣嘅。咁我哋之所以做到咁咧，就一來我哋新設施啦。咁就我哋喺個病房設計度咧，我哋分做東翼同西翼咧，咁我哋係真係可以將喺一棟樓入面咧，就將佢變咗做兩間醫院咁樣嘅，就即係基本上嚟講係可以獨立運作咁。咁其一啦，其二咧就係喺個設計嘅過程之中咧，我哋亦都係將有喺東翼嘅兩間病房咧，就係嗰個特別係個空調嘅設施嗰方面嚟講係。改善咗嘅，加強咗嘅，即係令到佢哋咧係可以做到一啲負壓嘅效果咧，但係就唔係一個好高規格嘅一個負壓病房嚟嘅，不過能夠做到，譬如話處理一啲康復嘅病人咧，就應該係可以嘅。 即係話你哋接收嘅病人咧，多數都唔係嗰啲最嚴重嗰啲嚟嘅，係咪啊？ 其實是因為啲最嚴重嗰啲咧，包括咗譬如需要深切治療啊，或者係個情況係好反覆啊，嗰類咧都係要喺個醫院度咧係去 在急症在公立医院去处理了先的。所以我们现在都不是直接去接收这个确诊的病人的，我们都是只是收由医管局转介过来的病人。 哦，即係確診咗啲，你都冇接收嘅，暫時。即係但係嗰廿四張病床就係真係收確診嘅病人。 嗰啲全部都係確診嘅， okay. 都係醫管局轉過嚟確診嘅病人。 係究竟其他嗰啲私家醫院唔能夠做你哋而家做緊嘅提供呢啲新嘅新冠嘅病床，佢嘅困難度係咪就係喺嗰個裝修嗰度啊？即係話佢要花好多嘅錢咧，或者係技術上係冇可能做到嘅咧？ 我唔係好熟悉曬所有私家醫院佢自己本身嗰、那個即係設計啊、規格啊等等嘅、 嗯， 因為我都冇去過曬，即係冇參觀過曬所有啲私家醫院，亦都就算有啲去咗參觀咧，都唔係好了解佢哋嗰啲機電工程啊、空調設計等等嗰啲，咁、 嗯、 所以變咗就好難去講啦。但一般嚟講咧，即係以我哋睇翻正常嘅嗰啲醫院嘅規格嚟講咧。就應該就唔足夠去做一個隔離或者係即感染隔離嘅一個設施嘅，因為嗰啲係一啲需要一啲特別嘅設計嘅嚇。咁就如果係一啲醫院係更加係舊一啲嘅，即係嗰啲樓宇嘅即係嗰個建築期係比較長久嗰啲咧，咁佢哋我諗個設施咧的確係會有好多局限嘅。就算你話係去抌錢落去咧，都未必能夠改裝得到。 嗯，冯康，我都想问一问咧，咁你哋同医管局之间嗰个嘅财务安排会系点样噶？即系会系有冇话要按照啲乜嘢嘅规格咧去接收，即系嗰啲嘅病人同埋计算大家嗰个嘅财务安排噶？ 财务基本上系以即系一张逐张床逐张床咁嚟计啦吓，不过长期唔好喺度讲啦吓，总之大家做咗就嗰样嘢先啦。 系嗱，你头先都提到啦，就系你哋系东翼嘅病房嘅设施加强啦，所以做到咧一个负压病房嘅情况，系咪即系话咧？其实你哋而家系将成个东翼都变做系接收呢啲确诊嘅新冠病人嘅做法噶？ 其实我哋东翼咧系得两层楼有病房嘅啫，即系所以其实得两个病房嘅。咁但系其实我哋而家系动用紧一个病房，再准确嚟讲啲咧，其实系得半个病房嘅。因为其实仲有一个重要嘅考虑咧，就系人手啊。其实我哋医院咧投入服务咧开业咧先至一年嘅，规模好细嘅。实际上我哋即系正式所谓营运嘅床咧，得个百松啲嘅啫，好少。所以變咗咧，就人手啊，亦都係比較薄弱一啲嘅，單薄一啲嘅。所以變咗喺呢個期間，即係變咗唔係話一個好多人喺度，即隨時俾我調動咯嚇。咁所以變咗咧，加上咧，即係其實近日嚟，我哋同好多啲醫院啦，公立醫院同私家醫院咧，都面對住咧，就係好多護士啊，或者係啲照顧者啊，即係嘅員工啊，都受到感染啊，或者係要隔離啊咁樣。咁所有啲醫院其實人手咧都大概少咗大概三成咁嘅，咁變咗我諗係人手嘅短缺咧係限制咗我哋能夠開到個床嘅數目。 最後我想問你哋今日收咗病人未㗎？ 啱啱晏晝嚟咗啦，因為頭嗰應該頭嗰日咧就先收四個先嚇，咁而家我哋再即係每日再收一啲。 好啊，多谢晒你，冯康，唔该晒你，拜拜吓。冯康咧系中大医院嘅行政总裁嚟嘅，讲咗佢哋接收确诊新冠病人嘅经验。电话号码18723，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阳性人士嘅情报平台，傍晚六点正式启用。系统列明收集个人资料嘅声明，包括可能向其他政府决策局或者部门或相关机构披露申报人嘅个案资料。任何人违反或明知而提供虚假资料，即属犯罪，可以罚款10,000元同埋监禁六个月。申報人需要填寫姓名、出生日期、住址、職業、發病情況，並上載快速測試結果證明的相片，以及回答是否 家居環境擠迫，是否有同住家人，以及是否需要照顧家人或寵物等。當局說，快速測試呈陽性人士必須在測試當日或第二日申報，換言之，在昨日和今日快速測試呈陽性的人士，今日可以透過系統申報。至於在上個月26日至今個月5日期間的快速測試陽性人士，可以在本月14日之前透過系統補交資料，會獲補發檢疫令或隔離令。本港新增25,150宗新冠病毒確診，當中32宗屬於輸入個案，其餘是本地感染。第五波疫情累計已經有484,000多宗個案，計埋滯後的數字，再多280名新冠病人在公立醫院離世，第五波疫情累計至少2074人死亡。新增確診數字回落，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目前難以評估背後原因，有待檢視快速測試陽性情報平台推出之後所得的數據。他又說，本港現時防控策略一定要控制傳播的情況，否則高危群組例如長者和小童很易受到影響。他認為目前的策略應該要減少確診個案的對外接觸，透過隔離以切斷傳播鏈，亦都要將家居傳播減到最低。政府下個月發放新一輪首階段5,000元電子消費券，去年成功登記的600多萬市民可以在原有的支付平台領取，無需再辦手續。至於用八達通攞消費券的市民，同去年一樣分兩期，先用4,000元，先至可以領取其餘的1,000元。當局估計，約有1%的市民的登記帳戶失效或者遺失了八達通，要在今個月25日之前重新登記。消費券沿用的原有4個支付平台，第二階段才容許市民重新選擇。政府說，如果有新的平台引入良性競爭，有助帶動消費氣氛。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進入第12日，俄羅斯代表團據報已經啟程前往白俄羅斯，準備與烏克蘭舉行第三輪談判。俄羅斯宣布開放人道主義走廊，容許平民從幾個經歷激烈戰鬥的烏克蘭城市撤離，包括首都基輔、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南部城市馬里烏波爾和東部城市蘇梅。根據俄新社發布的地圖，基輔的走廊通往白俄羅斯，而哈爾科夫的平民只能夠前往俄羅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發言人批評俄方此舉完全不道德，指撤離的平民是烏克蘭公民，他們應該有權前往烏克蘭境內其他地方。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晴乾燥，明日早上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約14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氣温約23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稍後轉吹清勁東風。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潮湿有雾。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報告屯門嘅交通啦。屯門公路去元朗之前近住安定村對開快線，曾經有壞車阻路，壞車走咗啦，不過仲係多車少少嘅。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之前近住安定村快線嘅壞車離咗場㗎啦，咁只係稍微多車。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的龍尾近馬斯道，西行就上橋位繁忙一些。堅拿道天橋過海交通暢順，紅隧九龍入口亦都是暢通。路面方面，港島香港仔的南寧街因為要配合強制檢測，所以近住香港仔廣場對開的南寧街部分行車線仍然有封路措施。九龙方面呢，沿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牛池湾彩虹交汇处嗰段呢就比较多车。油麻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果栏一带就仲系交通繁忙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 晚间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啦。九龙湾嘅常怡道凌晨时间有工程嘅，喺凌晨一点去到清晨嘅六点钟，常怡道东行线去牛头角道嘅一段行车天桥会临时封闭。咁如果大家今晚会揸车经呢个常怡道，要留意啦。去观塘方向近住牛头角道一段嘅行车天桥路段，凌晨时间有工程，临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咧或者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啊，司机咧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杨立门啊，刚才我哋就同咧中大医院嘅行政总裁冯康啦，即系倾过私家医院接收确诊嘅新冠病人啦。咁似乎咧就都真系有两点咧系需要考虑嘅。咁第一个就系嗰、那个建筑嘅本身啊，系咪真系可以俾佢哋咁方便地去做到一啲嘅即系相关嘅设施啦、负压病房啦吓？咁呢个第一样啦。第二咧，人手问题咧都系一个考虑嘅，因为唔单止公立医院嘅医护啦，有染疫或者系因为紧密接触啦而要隔离嘅情况啦，其实咧同样系出现喺私家医院上面嘅，咁所以喺嗰个人手应对嗰度咧，都成为咗另外嘅一个重要嘅考虑啊。 系咯，即系都希望即系私家医院可以尽量系接收翻即系医管局转介过去俾佢哋嘅其他病嘅病人啦，咁因此可以腾空到一啲病床俾啲新冠病人咯。 系嗱，因为咧，如果我哋睇翻啦，三间私家医院咧喺第五波疫情之下嘅措施咧，其实都几不一嘅。譬如有一啲嘅私家医院咧，就系密切接触者同埋快测阳性嘅患者咧，佢就唔会接收啦。即系唔单止系快测阳性，密切接触者咧，佢都系唔会接收嘅。咁另外咧，有一啲咧就系话甚至系譬如你有发烧啦，同埋上呼吸道嘅症状咧，亦都系佢嘅门诊咧，亦都未必会系接收你喎，即係頭先我講緊嗰啲都主要係門診安排啦。咁、所以就即係導致到有一啲嘅人士就話，即係如果我發燒嘅時候，我可能真係喺求診方面咧係出現一個困難嘅，因為就算係一啲嘅私家嘅診所啦，其實佢通常求診嘅時候咧都會問你嘅，唔單止係問你自己係咪緊密接觸者啦，亦都會問埋咧，譬如你嗰棟嘅大廈有冇一啲嘅住户係確診咗嘅。咁如果係有住户確診咗咧，佢有某啲嘅私家嘅診所咧，佢可能亦都有一啲嘅顧慮嘅喎嚇。 咁呢個都或者可以理解嘅，因為佢真係驚，真係如果接收咗一啲咁樣嘅病人咧，佢真係令到成個醫院，因為佢冇嗰個佢有關嗰啲設備或者個防禦嗰個措施嘅，咁因此可能即係引致到一啲嘅傳播。咁但係就有一兩間醫院都有表示啦，就係話其實入咗院之後。 先確診到那些，他們都不會趕走他們，即是他們繼續讓他們留在這裡。他們也有幾個病人呢，的確是發生了，即是在入院之後才確診這件事 的。嗯，當然即其實其他醫院的使用者呢，他們也都會有各式各樣的考量或者是顧慮。 嗯， 而剛才呢楊立門你提過，就是希望看看究竟私家醫院呢是接收一些非新冠病人的力度，嗯，到底是怎樣呢？其實現在我們看回，就是李嘉誠基金會呢，他再額外捐多1,000,000支援兩間的私家醫院呢，是接收轉介的非新冠病人，即是說他的累計捐款額呢已經去到6,000,000的了。那而在剛才下午疫情記者會，醫管局方面也表示，公立醫院呢是已經識別了呢超過450名的病人呢是安排轉介，當中呢就包括了冠心病的病人啦，需要接受腸癌手術啦，同埋癌症的放射性治療的病人。咁，所以其實如果私家醫院係真係可以係比較好地接收呢啲非新冠嘅病人，會唔會都可以某程度上舒緩到壓力咧？嚇，係啦。咁另外咧，講到即係私營嘅體系啊，點樣去協助今次嘅抗疫啦？咁剛才記者會亦都係佢哋都有呼籲啦，就係私家醫生可唔可以去加入咧一啲嘅遙距嘅視診服務啦？嚇，咁呢個亦都可能係其中一個公私營去幫手去協力去處理今次新冠疫情嘅其中一個方法嚟嘅。 冇錯。 咁除此之外咧，今日晏晝啊嗰個快速檢測呈陽性嘅情報平台咧，亦都係正式啟用咗啦噃。 係啊。係啦。反應都好犀利喎！ 係啊，因為咧6:00就正式啟用啦。咁根據咧即係唔同嘅媒體啦，佢哋都會去睇一睇個平台嘅運作到底係點樣啦。咁系統開始運作大概25分鐘咧，一度就顯示咧有超過6,000人咧係排喺前面嘅，排隊號碼咧就係50,000+。咁但係咧等幾分鐘咧就已經就可以成功登入到個系統噶啦。 係啊，因為佢話。當局公布咧，就係話呢個系統咧可以同時咧係處理100,000人同時登入嘅嚇。咁，當然如果你話超過100,000嘅咧嘅話咧，都可以，不過咧就即係嗰個速度可能係會慢啲，咁你可能等耐少少啦嚇。咁所以就據我哋所知就即係都好多人登入咗呢一個嘅即係系統噶啦。咁冇聽見有啲咩嘅問題係？ 即係唔同嘅傳媒去即係做唔同嘅嘗試啦。咁不過當然啦，而家都係講緊咧6:00先開通嘅，距離而家咧都係個零鐘頭嘅。咁究竟嗰個詳細情況係點咧？可能都要觀察一下啦。因為咧其實個系統咧。譬如今日嚟講咧，佢哋就希望咧係可以俾市民呈報檢測呈陽性當日，即係今日啦，又或者係之前一日咧嗰個嘅檢測嘅個案嘅。咁如果係追溯翻2月26到3月5日，你嘅快速檢測係呈陽性咧，就希望咧你可以喺個系統啟用之後咧1星期之內咧呈報，即係咧係希望喺3月14日或之前咧，你就可以咧呈報翻。 嗰啲就唔需要急於今日。 係啦，唔需要急於今日啦，就可以呈報翻咧相關嘅。即係資料啦，咁而系統即係啟用之後啦，即係醫管局亦都預計咧，有一啲患者啊，尤其是如果你係早期，譬如2月26日開始你係檢測呈陽性咧，可能到而家咧個病情已經比較穩定同埋康復啦， 甚至好翻添。 係啦，咁啊，當局咧未必會做一啲嘅醫學跟進啦，但係亦都咧希望佢哋可以登記啦，就令到當局咧可以掌握到疫情趨勢。咁但係如果譬如依一兩日。是快速檢測呈陽性的人士，那個處理情況又會怎樣呢？醫管局就說會盡快聯絡患者去提供支援，也都會優先安排居家環境不是太理想的患者是送去個隔離的設施的，那也都會是安排部分的情報人士要做核酸的覆檢測試，咁個檢測承辦商咧就會喺當日咧或者第二日，即係去到你居所度咧做鼻腔拭子咧去測試核實嘅。咁所以市民去呈報嘅時候咧，就需要提交埋唔單止佢嘅即係呈陽性嗰個記錄啦，咁亦都咧係包括咗佢啲個人啊，同埋同住家人嘅資料啊，同埋個人嘅病徵啊、家居環境啊等等咁樣噃。 係啊，我諗好重要嘅一個信息就係即係要當局咧係判別究竟你。 適唔適宜係自己喺家居隔離去治療嚇，亦或咧係真係需要入去一個即係指定嘅場所咧係去隔離嘅咁樣。 嗯，有冇啲市民大眾咧係已經係用咗呢一個嘅快速測試檢測呈陽性嘅情報平台咧，都要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號碼咧18723111 18723111。跟住呢要讲一讲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顺天村天基楼、葵涌石梨一村石兴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休息一阵啦，转头呢我哋又讲一讲呢一啲社区隔离设施嘅运作情况啦。因为即尤其是当你呢一个嘅快速检测呈阳性嘅情报嘅平台呢都系启用咗之后呢，预计呢可能有机会嗰个患者嘅数目呢亦都会增加。咁即系话呢意味住就系佢哋要使用呢啲社区隔离设施嘅人数呢亦都可能会增加。咁究竟点样理顺相关嘅即系情况呢？18723111转头返嚟同大家倾倾啦。 地区康健中心在各区提供以预防为主的个人化健康服务，一起听下地区康健中心总监胡杨基讲下。 地区康健中心计划呢主要是针对着一个预防性的，我们同一个诊所不一样的，我们就是让你认识健康多一点，帮你怎样管理好健康，同埋如果你可能有些危险的风险因素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同你看看是不是有些问题，那帮你走。 逢星期二精拎一点地区医疗系列，健康齐掌握。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杨立门啊，讲到社区隔离设施啦，而家香港就有23个，咁总共咧提供咧16000几个房间或者系单位嘅，咁而最新启用嗰个咧就系位于青衣嘅方舱医院，3月1日启用嘅，提供咧3900个咧应急隔离床位嘅，主要就系接收一啲冇病征啦或者轻症嘅新冠患者啦。咁不过咧就系亦都有一啲嘅资料显示咧，似乎暂时嚟讲咧，佢嗰个入住人数就唔系好多，直到去前晚9点啦，入住床位嘅比率咧就大概系7%嘅。咁而寻日咧亦都有传媒留意到啦，就系有啲人士收到个电话话会送佢入去隔离设施，到佢真系入到去青衣方舱医院咧，大概咧都要花咗成6个钟。咁同埋咧系入去方舱医院嗰条路咧，亦都出现一个车龙嘅情况。 系啊，一个比较新嘅设施啦，因为大陆即系去內地的人士幫我們很快地起好一個方艙醫院，但是就運作方面呢都見到有少少甩漏的，即是很久都入不到去，入到去又沒有食物這樣，這個其實都可以預料到的。不過另一方面呢都在社會上啦，我想很多人都會覺得呢佢如果真係可以嘅話咧，佢寧願喺屋企係接受即係治療，直情喺屋企家居即係隔離就好過咧就入去啦咁樣嚇。即係的確係有好大批啲咁嘅人，因為佢啲可能聽過好多關於呢啲即係隔離設施嘅裏邊嘅種種嘅情況啦。咁就對即係真係要入住喺呢啲嘅設施咧係有少少戒心嘅。咁呢個都唔能夠排除有呢個情況嚇。 係對於呢啲嘅社區隔離設施嘅使用狀態，大家有啲乜嘢睇法咧？18723111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我哋又請嚟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嘅委员麦美娟啊，麦美娟你好， 你好你好， 系系吓，仲有杨立门喺度， 嗱麦美娟你好 ，Raymond 系，嗱我哋留意到咧就系有一啲入住咗青衣嘅方舱医院嘅市民啦，佢就系对于入边嗰个安排咧系觉得有啲意见嘅，包括咗譬如啲食物就俾好多嘅煎炸嘢啦，咁另外就系洗手间要共用啦，咁但系似乎无论系洗手液嘅供应啊，又或者入边嗰个卫生情况啊，佢哋都有一啲嘅意见同埋睇法嘅，咁此外就是譬如剛才也提過就是安排入去那個青衣方艙醫院呢，昨晚也都一度出現車龍的。那對於現在來說你們你自己呢，即是暫時對於青衣方艙醫院那個運作的掌握情況是怎樣呢？ 我哋而家都最近陆陆续续系收到有啲街坊啦，就讲佢哋已经系收到个 message 咧，就系可以送佢哋去方舱医院嘅。咁我估咧最初点解会塞咗喺度，即系咁耐都送唔到人入去咧？就可能咧，因为之前都系靠卫生署要梳理嗰啲个案。咁大家都知道卫生署其实而家要处理好大量嘅工作，咁肯定系人手唔够，所以变咗一啲就算啲个案嘅梳理咧，就需要啲时间。即係變咗好多都其實已經轉曬，即係冇病徵或者已經冇曬轉曬陰性啦，咁先收到話你要隔離喎咁樣。咁所以我諗到我留意到尋日咧，消防處開始做一個新嘅WhatsApp 同埋 WeChat 嘅申報方法啦。咁我睇到係快咗嘅，所以好多人都已經即刻收到個 message 啦。咁但係中間係即係我都知道嗰啲 logistics 啊、嗰啲物流啦、運輸咧係需要啲時間。我理解其實運輸消防處而家咧，陆陆续续都喺度叫紧佢哋嘅同事咧，即系有啲系取消假期啊，咁样去加班去送啲市民入去嗰个方舱医院嘅。咁嗰个方舱医院嗰个管理嘅问题咧，我相信真系要大家反映咗，然后大家一齐去即系令到佢改善啦。因为但系我哋不得不承认咧，中央嗰个支援力度系真系好快嘅，喺七日之内就可以起到一个方舱医院。咁就唔好彩就系人哋起得快，但系我哋自己嗰個管理就未追得上，即係個七日咧就夠時間人哋去起，但係就唔夠時間俾我哋去做嗰啲準備管理。咁所以呢個係我覺得真係要吸取嗰個經驗啦，同埋其實唔係經驗添啦，其實係一個教訓嚟嘅。有一個咁好嘅設施，但我哋做唔到咧，都係一個問題。另外頭先 Raymond 有提過咧，即係有啲街坊就其實都覺得我都冇乜病徵，我哋都唔想入去呢啲隔離中心。但其實我都想提一提咧，有一啲人可能佢嘅家居可能係適合隔離啦。但是更多的呢，其實香港那個咁緊密，即係咁人煙稠密的環境呢，不是個個市民的家居都方便隔離啦。同埋有一個最大問題就是患者在屋企隔離，但係佢個患者的屋企人呢，以為自己同佢，比如一個喺房，一個喺廳，咁就已經覺得自己隔離咗啦，然後仍然係照樣會出街。呢、這個係其實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因為好容易就係其實屋企人都唔知道自己係已經可能係被傳染咗啦，結果佢哋仍然將個病毒咧就帶咗出街，繼續去做個傳染。所以呢個其實我覺得係我哋最擔心嘅，亦都係點解有足夠嘅隔離設施可以及早隔離病人咧，其實係好重要咯。 嗯，係。據你所知，而家嗰啲手帶咧，嗰個準備嘅情況去到邊度咧？因為而家即係當局都會派啲手帶俾嗰啲真係網上情報咗係陽性嗰啲人啦。咁你頭先講到嗰個問題，咁嗰啲屋企人係咪都一定要一樣係要戴翻嗰個手帶嘅咧？ 呢、這個我哋到而家咧都開始搞唔清，究竟嗰個手帶究竟俾邊個戴咧？因為咧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收咗好多好多嘅投訴。就是一個確診者可能同屋企人一起住，三個人一起住啦，但是派一條手帶俾佢哋嘅喎。咁佢即最近尋日就係有一個例子啦，佢自己就喺房隔離緊，咁就屋企人有三個喺度，咁但係派一條手帶，咁嗰條手帶緊俾佢帶定俾佢屋企人帶咧？俾邊個屋企人帶咧？咁所以嗰個呢個手帶嘅問題咧，我都仲喺度解決緊，都求證緊，究竟點解會出現呢啲問題？都報咗俾佢哋話有幾多個人同住噶啦？點解嗰個手帶係唔足夠？究竟你係咪就係諗住俾個確診者帶咧？咁但係如果係咁，即係話佢嘅緊密接觸者就仍然可以行出街嘅咯喎。咁但係最弊嘅咧就係即係我自己有親身嘅經驗啦。其實個病徵是早過我們做那個快速測試驗到陽性的。我和我很多朋友都是一樣，包括我自己都是，其實是早了一兩日有病徵出現了，然後才會做個快速測試是驗到陽性的。所以很多可能他們確診者的接觸者，他的家人呢是不會知道自己是已經可能被傳染了，因為他們可能逐日日做個快測都是陰性嘛。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最大的漏洞和那個漏洞，令到那個病毒在個社區不斷地傳播咯。 咁另外關於方艙醫院其他嘅服務，你哋有冇收到啲咩嘅意見或者投訴？譬如話食物方面啊，或者個衞生方面，係咪的確有啲人傳咁差嘅咧？其實 其實我哋又未真係未收到話講到咁差，咁、就老老實實啦，即係而家有啲如果去到而家我哋公立醫院個嘅情況都其實都係幾差嘅，因為都好多病人啦，咁我哋嚟啲同事做得好辛苦啊咁，咁所以我自己收到嘅入咗去嗰啲又唔係講得咁差嘅，佢哋係覺得可以接受嘅、反而其實大家都係講緊個速度問題啫，即係收到個信息幾時先至可以入到去咧、等到幾耐咧，咁反而係嗰個問題啫。 根據保安局的發言人昨晚透過新聞稿就說現在青衣的社區隔離設施即是青衣的方艙醫院就總共有700個房間已經是被隔離人士入住就涉及是800人的他們都說就是那個隔離設施那個入住率有高有低是取決於各種的因素譬如就是可能要預留一些時間安排做清潔消毒等等這樣還有都要預留一些房间或者系床位去应付强制检测识别到的大量确诊者等等嘅。咁但系麦美娟咧，其实头先你亦都提到啦，就系喺成个嗰个协调嘅问题上面其实有啲咩方法可以再进一步去处理到呢啲嘅瓶颈咧，令到真系啲市民唔需要等咁耐，即系等到可能系冇乜病征啦，咁然之后咧就请佢入去个隔离设施，因为有啲市民就觉得咧，即系当我都差唔多好翻嘅时候，你先叫我入隔离设施咧，某程度上就系浪费咗相关嘅资源嘅。咁同埋需唔需要排多一个即系再清晰啲嘅优次，譬如系劏房嗰啲，就真系可以有部门识别到，俾佢哋优先入去啦。 其实一个平台咧，系可以你申报嘅时候都讲明你系住嘅咩环境，同埋系有冇一个迫切嘅隔离嘅需要嘅。咁其实已经系有一个方便咗，但系我谂之前咧就的确真系，譬如我寻日都收到个案，佢已经第四日啦，咁即系已经好翻咁滞啦，咁就话要佢去隔离，咁佢梗系唔想啦。咁收尾而且佢屋企嘅环境系亦都系可以隔离嘅，咁。結果咁嗰、那個就打俾佢嗰個 officer 啦，那個官員就話：咁算啦，咁就唔要啦。咁其實你中間咪又嘥咗啲時間咯，係咪？即係你去揾咗一個其實唔需要隔離嘅人。咁所以我估啦，即係而家咧，佢哋仲喺度清緊一啲之前申報咗嘅個案啦。咁而家我相信咧，隨住尋日消防署嗰個平台開咗咧，應該係會可以更直接嘅，因為以前嗰個瓶頸其實塞住就喺衛生署，佢哋根本塞歐唔知處理唔得曬咁多個。变咗一路喺度做积累，全部都滞后几日，到嗰人好翻啦，都已经冇隔离嘅需要啦。咁希望佢哋琴日嗰个平台开咗之后咧，而家全面咁样直接去做咧。我希望是会快啲嘅嗰个过程系。 咁但系除咗消防处之外咧，今日咧亦都政府嗰度开通咗咧嗰个快测呈阳性嘅情报平台啦。呢度咧亦都可能涉及到大量嘅情报者。咁喺个识别啊等等嘅工作上面，你又觉得可以点样再进一步做好啲咧？ 其實我覺得嗰個平台咧，倒翻轉咧，就係幫咗啲咩咧？就係幫咗緊一啲市民咧，去攞個假紙啊！而家咧，其實我哋因為嗰個平台可能就唔係即係直接去令到可以加快嗰個隔離嘅設施，因為其實堆咗咁多咧，因為嗰個平台又係翻去衛生署嘛，咁所以你又係要衛生署做咁多嘅 case 咧，其實就即係靠佢個平台，我相信唔可以加快到去入隔離設施嘅流程嘅。反而我真係都借呢度呼籲，如果市民真係要入隔離設施，其實就係用消防署嗰個直接 WhatsApp 啊或者 WeChat 嗰個咧，可能仲好啲。不過我聽到話最近聽到有啲人咧喺度搞緊嗰個 WhatsApp， 即係明明好事健康都冇事嘅，又專登霸咗 WhatsApp 啊 send 啲好無釐撒啦咁 message 出去浪費咗，呢啲就唔好啦，真係。咁但係如果真係有隔離需要，可能消防署嗰個平台咧，可能咪更加直接。反而嗰個申報嘅快速測試嘅平台係可以幫到一啲雇員咧，可以申請到病假。因為之前做咗快速測試之後咧，冇咗個核酸嘅報告咧，好多公司係唔承認嗰個病假嘅。我哋尋日收到一個個案咧，係一個清潔女工咧，佢做咗個快速測試係陽性之後咧，咁其實佢係想繼續翻工，因為公司唔承認。咁如果而家有咗呢个平台之后咧，就可以帮助到雇员咯。 好多谢晒你，麦美娟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麦美娟咧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嘅议员嚟嘅。咁我谂啊，杨立门，我哋都要留意嗰个快速测试平台启用咗之后咧嘅运作情况。 冇错， 系啦。咁特别就系点样去识别一啲真系有需要支援嘅人士，可以安排到无论系网上应诊定系其他嘅设施啦。